这冷战怎能接受，终于只有分手。 分手之后， 一切仿似再不拥有。 分手之后， 只有心里缺口。爱过恨过的感受，始终刻于心头，生不可抹走，却要在这夜之后各自努力追求新的欢欣与未有。